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62集，冉姐动手，顾惜池已到。秦冉几乎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了，前队没有来得及想宁威说的配方是什么。他做这一行这么多年，什么嚣张的人没有见过，这会儿也忍不住，怒气在胸中翻滚，周围的空气几乎被点燃。 哼，听到了。 前队笑了笑，眸底却不见笑意，他淡淡开口。 胆子挺大，也够嚣张。 这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听得宁威胆战心惊。小姨，木南到底去哪了？秦冉把档案还给前队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问，仿佛带了火。宁威沉默了，门外却传来一道清冉的声音： 在家。 程俊靠着门框，声音听得出沉闷。 所料没差，应该是跟那边的人谈判。 跟秦冉想的不差。他面色有些沉，看了一眼宁威。小姨，你安心待着。又侧头看了眼前队，用几乎听不出情绪的声音说，我们走。宁威抓出了床单。 冉冉，你们俩要干嘛？别冲动啊。 放心，我没冲动。秦冉没有回头。冲动，别说一二就没参与，就光是前队那些人也一个跑不了。他直接跟前队离开，程俊没有跟两人一起走，这种不入流的塑料厂，前队去都是大材小用了。他只是走到宁威的病床边，一伸手就勾起了宁威床尾的病历卡。他微微靠在床头，随手翻了一下，眉头微拧，难怪发这么大的火。想了想，拿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过去。然后他看向宁威，先非常礼貌地跟他打了个招呼。 宁阿姨。 他看着他顿了顿，然后继续温声开口解释道。 刚刚那人是前队，云城刑侦部的大队长，国内刑侦界排得上前三的大佬。别说你那个厂长，就算是他撑腰的那个大地主也跑不了。 宁威见过程俊，是在上回陈淑兰生病的时候。这个年轻人长得好看又有礼貌。眼下听着程俊说的这些，他愣了愣。刑侦队他当然听过，加上前三这个前缀他就不太清楚了。大佬，冉冉什么时候认识这样的人了？宁威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听到病房的门被人恭恭敬敬地敲了几声。程俊转过身，微微弯腰，把病历卡又重新挂上去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 进来。 一瞬间，呼啦啦的医生往里面涌过来。宁威还在正愣着，就看到比昨天专家会诊更多的医生都进了病房，态度严谨又恭敬，细看还带了几分狂热。为首的医生偏老，胸前还挂着院长的牌子。医院的院长。 具体身体报告给我。 程俊一伸手，院长立马把一堆资料递给他。程俊接过来翻看着，他翻得很快，偶尔会看宁威一眼。12页的报告他不到3分钟就翻完了，然后把资料还给院长，心中有了思索。旁边立马就有人递过来一件白色的手术服。 会诊准备好，病人身体状态检查好，20分钟后推到22楼。 程俊披上白大褂，一手给自己扣上扣子，一边往外走着，不慌不忙地吩咐着，可是动作却是很快，没有之前那个懒懒散散的样儿。宁威则还在正愣中，就这么被人推去了手术室。 你们是要截肢了吗？ 不是。 戴着蓝色口罩的护士温和地开口。 宁女士，你不要害怕，有程医生在，就算你两条腿都被绞了，他也能让你活蹦乱跳地站起来。 昨晚秦冉先是跟自己说自己本来就被断言的要截肢的腿不会被截肢，今天这护士又忽然跟自己说他能够活蹦乱跳，再加上前队的事，宁威在被打上麻醉后彻底懵逼了。这边莫南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，六楼没有电梯，小区里往日人很多，今天木南家的这栋楼却是没有什么人敢接近。楼下停了两辆黑色的面包车，前队把车停下后又按了手机。 人都从河海塑料厂撤离了。 他下了车跟手下说了木南家现在的位置。秦冉从另一边门下来，他眉眼垂着，眸底都是看得见的血色，冷得煞人。秦冉长得好看，木家他又来得勤，周围的邻居大多都认识他。一个拎着菜篮子从菜市场买菜回来的白发老奶奶看到秦冉要上楼，立马叫住了他。 哎，小姑娘，可千万不要上去啊，刚刚一群人上去找你表弟了，那一群人身上还有纹身，凶得很嘞。 一脚被拽住，秦冉低了低头，看着老奶奶浑浊的一双眼，眸中藏不住的担忧，她深吸了一口气。谢谢奶奶，我在外面看一眼就走。前队挂断了手机。 他们跟我们差不多时候出发，在河海塑料厂找到了监控，不过已经被毁了，还有十分钟到。 嗯，把监控发到我手机上。别说被毁掉的监控，就是被粉碎了，他也能当着面恢复给那些人看。两人一边说着，一边顺楼梯上去。老奶奶站在两人身后看了半晌，然后摇着头，叹息着离开。六楼。 两万，给你妈的赔偿金。 一个微胖的，脸上有纹身的中年男人抽了一口烟袋，偏头看了身侧的人一眼。身侧的人立马扔下来一小沓钱放在桌子上，屋子里挤了一堆黑衣大汉，撩开袖子上面都是青色的纹身。木南没有看钱，只是看向络腮胡，眼眸极深。 你们是故意的。 中年男人嗤笑着看木南一眼，还没出声，大门就传来开锁的声音。这时候还有人回来。中年男人还有他的手下都不由看向门外。木南想到一个人，面色也变了变，他猛地抬头。秦冉走的时候拿了宁威的钥匙，他直接开门跟前队一起进了屋。他卫衣的帽子也还是扣在头上，没有被拉下。今天他特地换了一身黑色的外衣，连校服外套都没有套。一双漂亮的眸子微微眯起，扫了屋子里所有人一眼，眸中没有丝毫意外或者其他的神色，只有无尽的深冷。他伸手把帽檐拉低，遮住了眸中几乎掩盖不住的血色。看到秦冉，中年男人眼睛一亮，前队不动声色地往前站了站，挡住了中年男人的目光。人都到屋子里了，中年男人也不急，反而好心地回答木南的问题。 是不是故意的不重要， 年轻人别这么愤怒，工厂出个意外什么的可再简单不过。 木南抿了抿唇，指尖陷入掌心，他抬头把中年男人这张脸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。 你不怕我报警吗？ 木南的声音压着，有些沙哑的，但听得出来很冷静。似乎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中年男人摇摇头，似乎很同情的开口道。 你觉得我会让你们能拿到监控？没有监控，谁又知道你们是不是凭空捏造想要拿我们的赔偿金？毕竟你妈本来就是个废人。到时候买个水军，网络上带波节奏，你妈碰瓷，你说倒霉的是谁？ 听到这儿，木南两只手都在颤抖。 别这么愤怒。 中年男人笑了笑，把烟袋往桌子上敲了敲。 你们要报案，就随你们报。当然，能不能成功？ 他目光转了转，停在了秦冉身上，眼眸眯了眯。 这是你妹妹？ 像木南跟宁威这种小虾米，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。废了宁威一条腿，既是警告，也是因为不屑的缘故。看到中年男人目光转向了秦冉，木南内心一紧。 等等，我把东西给你，你赶紧走。 然后回到房间，拿出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纸递给络腮胡。络腮胡接过来木南手中的纸，眼睛一亮。 你果然比你妈聪明，你妈要是有你这么识趣，还要受这苦头？ 他又抽了一口烟袋，把这张纸铺在桌子上细细查看，越看眸中贪婪的神色就愈发严重，然后把纸规规整整地叠好，塞回自己的兜里。木南伸手指着门外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：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吧？ 走？ 中年男人点点头。 走当然是会走。 他站起来往秦冉身边走了两步，目光有些淫邪。 不过你妹妹要陪我走一趟。 木南猛地往前面走了两步，面上青筋暴起。 你敢？ 把这两个男的都给我抓起来。 中年男人懒得理会木南，只吩咐了一声，手下立马扣住了木南的双手，还十分轻易地扣押住了前队。这个时候秦冉兜里的手机响了，他低头看了眼，是顾惜池。到了。他似乎不知道现场情况紧急似的，淡淡开口。那边的顾惜池已经在出租车上了，他戴着宽大的黑色墨镜。 医院是吗？哪个病房？ 秦冉说了宁威病房的名字。有人在，你小心点。他说的人自然是郝队、程木还有陆兆颖他们。顾惜池勾着眼镜，漫不经心地笑了一下。 放心。 挂断了电话，秦冉抬了抬头，全屋子的人都在看他，连中年男人都十分意外，秦冉这声音太淡定了，跟人通话的时候语气都没有变一下，似乎在跟人说今天天气真不错。他是真的不知道现在的情况紧急，还是个傻的？中年男人顿了一下，然后反应过来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秦冉却当先绕过他，朝桌子边走去，随手把桌子上的钱扶到地上，拖出一张椅子坐下来。他低头展开了自己的手机，变成了微型掌上电脑，调出来刚刚发到自己手上的监控，开始恢复。 你在干嘛？ 中年男人没有反应过来。这些人不是专业人士，手法粗糙，秦冉恢复得非常快。闻言他抬了抬头，然后往椅背上一靠，淡淡开口。想知道？你过来看看。中年男人看着他那张冷艳到极致又散发着致命危险的脸，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掌上电脑的屏幕，上面赫然是已经被毁掉的案发现场的监控。他跟几个员工在宁威工作的机床上做手脚的画面清晰可见，同时还有其他好几个已经被他毁掉的视频。中年男人面色一变，他伸手就要去抢秦冉的微型电脑，秦冉却快他一步收起。他不紧不慢地低头把微型电脑合回去，然后伸手把头顶卫衣的帽子拉下来，又从手腕上取下黑色的皮筋，将满头散着的头发扎起来。他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偏头看了眼前队，云淡风轻地开口：证据足了，我现在可以动手了。与此同时， 郝队跟陆兆颖到处都没有找到钱队的踪迹。不过打听到了程俊现在正在医院，秦冉的小姨似乎是出了事。两人从院长那里拿到了病房号，他跟陆兆颖就驱车来到了医院，想要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让整个刑侦队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宝蓝色的车停在医院门口，一辆出租车也停了下来，上面下来一个穿着白色休闲服的男人，男人的鼻梁上架了宽大的黑色墨镜，但掩盖不住那张称得上是精致的脸。陆兆颖双手插着兜，等郝队停车，目光随意的一瞥，然后顿住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